楞严经啊，我在猜想有很多人是真读出兴趣了，哦，真的读得好仔细。那有些同学呢，我就在猜啊，也可能是说闲着无聊，那看其他朋友都来学，然后也来学一学。可是我觉得什么样的因缘呢、啊，进了这个班都没关系，就是一个很棒的因缘。那我希望是说，哎，我会把你们讲到大纲啊，会听懂，然后都知道大概每一个章节在讲什么。那么等到有一天啊，你们年纪再大一点，忽然兴致来了，因缘到了，你想把楞严经真的拿出来好好看一看的时候，你看着自己的笔记，竟然上面可以帮助你把每一个章节再读一遍，这是我的 purpose， 就是说这是我希望做到的。我没有想要做到你现在当下就已经全懂了，我只想做到就有朝一日你把楞严经这本书拿出来的时候，你既然有能力能看着我们的笔，循着我们的笔记能把它看懂了，那我觉得就非常棒啊。那好，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去想啊，我们楞严经，你看啊，楞严经有一个很大的，它的一个 challenge 在哪里？它的 challenge 在这一本经实在太长了，那么有些地方分段分得清楚，有些地方分段可分得一点都不清楚。所以啊，我们现在就是说，对于你们的期望，你一定要知道说，哎，我从开始上课到现在，大概楞严经啊，它的这个是它的整个这个 flow 是怎么走的，因为我们现在上的不多嘛，哦，大概楞严经我们现在夯不浪大概上了五分之一吧，那你就去想这五分之一到底上过什么。我在猜哦，你们现在不要去看书，有没有人能够凭着记忆可能记得曾经讲过什么，你知道今天能够这样子就已经很不错咯。你看哦，大概自己就算闭着眼睛去想一想，一开始就是说哦，大家在楞严大会上面，对不对？就阿难蒙难了吗？佛祖就派文殊去救他，带着这个楞严咒。后来大火就开始，阿难就很羞愧，跟佛祖请义吗？就开始了这个楞严经的讲法。还记不记得第一大段讲什么？对吗？所以这就是一个大的章节，大家都记得这一段就容易，因为你都记得七处真心，以后你去复习就一共七处，这个就比较容易。那七处真心完了，知不知道记不记得讲了什么一个重点？对，李扁谈两种根本，没错，就两种根本。所以你在复习的时候，你就会记得，哎，讲了两种根本。那我相信你一定也记得是哪两种根本，什么？还有呢？ 成佛的根本。 对，美月答出来了，轮回的根本，还有成佛的根本。所以你在复习的时候，以后有一天年纪大了或没事儿了。哦，真的是找不到人陪你玩了，小孩也没回来的时候，你那天在家想念人间经的时候，你拿出来，哎，记得有两种根本，你就可以只复习这一段啊，两种根本啊，一个是轮回的根本，一个是这个啥，那个涅，这成佛或涅槃的根本，对不对？好啦，很棒。那再往后讲什么？你要知道开悟在楞严，它绝对不是胡扯的。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我终于开始越来越体会说为什么开悟在楞严。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楞严经里面讲的是如来藏，哦，讲的是真的是实相，所以它这里面的内容啊，能够让你开悟。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想要弄懂这里面的内容，你得花足够的时间坐在那里静心的看这个书。所以当你在静心看这个书的时候，你的专注力在这个内容上面，你减少了很多对外色声香味触法的接触。然后呢，少打妄想，让自己能够安定下来，然后把外面东西给放掉。其实这个就是开悟，你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让你的心静下来了。其实心静下来了，把旁边的东西给放掉了，能够舍断舍离的东西把它给拿掉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开悟。开悟不是说哇，你得到了一个大不了的知识。绝对不是，开悟的意思就是你原来知道的事情，你原来有的那个光明跟清净，让它慢慢的出来了。而你花时间在这里看经书的时候，在这里拜忏的时候，在这里禅坐的时候，就在处理把你外面的无明给拿掉。你不用做什么动作去把无明给拿掉，你没有这个动作，但是你在做这每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帮助你开悟，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啊，慢慢慢慢的静下来了，然后对于你的外面的那个闹腾的境界，对吧？我们刚刚是在 太太聚在一起，对不对？说自己老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对于你的配偶，你就更有能力能够跟他去相处了。不要讲驯服他，讲跟他相处，你能够驯服自己的妄心，你能更加能够跟你的配偶跟家人能够相处，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就像回到阿 K 说，我有没有办法用平常心去过每一天？平常心去过每一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不要打妄想，不要去打妄想，这个很重要。我们就慢慢来啊。所以啊，十番显见，这个是我的 New Year Resolution。那我们把十番显见讲完了以后，下一段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这一段，我就要帮助你们哦。你要把它写一下，这一大段到底在讲什么？这一大段是很重要一段，但是呢，好像它分类啊，没有像十番显见啊、七处真经这么的清楚。这一段呢，其实你如果要讲，就是讲两种妄见。那么你啊，以后复习的时候，你有几个东西你要记住。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同分，一个别业。什么是同分？什么是别业？好，这个要懂嘛，是最基本消费，对不对？再来呢？哎，你要知道五色原影这个比喻很棒啊，对吧？真的眼好的眼睛看到灯光，坏的眼睛呢看到那五色的原影。五色的原影啊，就好比是什么？就好比是那个五蕴，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虚妄的境，包括我们的身体哦，色身以及是所依附的身心世界。这个五蕴其实讲的就是正报跟依报。我们的身心世界，这一切的境其实都是虚妄的啊。然后呢，他还用的一个岛国的人名，左边右边看到不同的东西。同分是什么？就你不受用啊。这个地方你要是能弄懂了就很棒。后面有一段呢、啊，我觉得如果你弄不懂或者是有点迷惑也就算了，就是进退合明啊。进是什么？进少去力多，对不对？退呢是退多去力少。这一段呢、啊，如果你后来忘记，我觉得也就算了，哦，这个我们就不复习了。那当场已经听懂，同学很厉害，那很棒。那么有一段呢、啊，就是说我自己特别喜欢那段经文，就是，在哪里？就是最难的那一段。对对对，见与见缘，四现前进这一段。我会建议大家以后，如果有一天想拿水一副的眼睛，你把这一段呢、啊、给它夸起来说，说这段要把它弄懂。就这一段，你如果听懂的话，你整《楞严经》的精神你是全部掌握住了。那么有两段呢、啊，以后你在复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哪几段经文特别重要。有一段经文呢、啊、比较重要的、啊、就是那个他说啊，在哪里？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分别见妄，当处发生，当业轮转，他就告诉你同分跟别业是怎么出来的。这一段呢、啊，有没有找到？ 我们那个 如果 419页， 四百一十九页，如果你是用梦参老和尚的话，是在419页哦。他这一段呢、啊，这个经文特别重要，回去参的时候，这一段呢要稍微那个复习一下。那么。第二段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那见与见缘四现前境，他这要讲什么？他告诉你能跟所都是虚妄的。楞严经啊、哦，跟其他经文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楞严经不停的在告诉你能所，就是那个二缘是虚妄的。到最后啊，像那个我们讲到后面就是告诉你真钞跟假钞的概念。其实真钞跟假钞如果没有。这个没有假钞，也不会有了真钞，所以真钞跟假钞两个都是虚妄的。原来的就是那钞票，没有真钞，也没有假钞的概念，所以能见所见都是虚妄的。而且他告诉你，当你察觉到能见跟所见都是虚妄的时候，表示你在岸上看那河里的人，对吧？你是真见，这样懂了吗？能见所见都是妄见。你在岸上看着能见所见，其实就是在岸上看着河里游泳的人。哦，这个地方就是重点。所以啊，他告诉你，真正的觉是真觉真见。那么有能有所有二缘，全部都是虚妄的，是真心也好，是妄心也好，真心妄心都是假的。你说啊，真心也是假的？是的，藕益大师说，真心它只是名相上是真。但是 真正的如来藏没有真跟假的分别。好，这个你就去想，当假钞都毁灭的时候，有还有没有真钞？没了，因为真钞是以假钞而定的。你看，好，然后这个地方啊，我们讲完了之后呢，后面呢就不管它了。那现在来咯，和合，佛陀啊，从头到尾这经文讲三件事情。那么你那在听这三件事情的时候，我猜想你一定有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听懂了。一个叫做因缘，一个叫自然，一个叫和合。佛陀说啊，这个真相实相啊，如来藏，非因缘，非自然，非和合，但是呢也非不因缘，不自然，不和合。哇，你这个先要把，所以各位给对各位的期望是什么？第一步，先搞清楚何谓因缘，何谓自然，何谓和合，之后呢，才去搞清楚为什么非因缘，非不因缘，非自然，非不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所以你楞严经念到后面，你可以确保自己不会得老人痴呆。你这所有的东西哈，你如果真的能够一气呵成，就是说你能够讲给你自己听，听懂说，哎，我知道什么是因缘哦，什么是自然，什么是和合，而且为什么不因缘不自然，你把你在家洗澡的时候把这个东西自己讲给自己讲讲一遍讲通了，我告诉你楞严经学已经学通了。好，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我们今天呢、啊、讲和合。然后呢过两天啊，我们先把和合啊把它真的弄懂之后，我们过两天再找个机会把因缘自然和合并在一起。反正我们现在大家什么不多，就是时间多嘛，我们就是以后就这样讲讲讲讲到大家真的弄懂了，那才有乐趣。我觉得我以前小学，我就小孩子的时候念书，如果没念懂根本就是在那里耗时间，老师在上课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可是真的懂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上学上课是有乐趣的。哦，我就希望能够把人讲到楞严经其实是有乐趣的。好，和跟和，一个是和平的和，和口和，一个是人一口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啊、到底这两个字的差别在哪里。这个和平的和、啊、你去想和和一定都是把东西搞在一起凑在一起 physically， 你要去想、啊、physically 弄在一起。因缘呢未必是 physically 在一起，对吧？因缘就是有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第二件事情会跟着发生，未必是这两个东西把它掺在搅在一块儿哦。你去想因缘跟和合的这个差异性。因缘呢是只要有事情发生就可以了，不见得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股票所以我赔钱了，我为什么赔钱？因为我买了那个股票，可事实上没有任何的 physically 的物件触碰在一起。好，那这边这个和合呢比较是 physically 在物质 tangible 的物质上面有东西搅和在一块了。和平的和是什么意思？就是水乳交融的意思。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啊，一个面粉啊碰到了水，两个和那个和平的和在一块之后呢，两个和在一块之后是变成面团，然后那个面粉是不是也没了面粉的样子，水呢也没了水的样子，那么那个面团是一个新的东西。好，这个叫做合作的和平的合。那合作的合呢，人一口合呢，人一口合你去把它想，我有一个盒子，我有个盖子，这两个东西碰在一块粘在一块了，那盒子其实还是看出是盒子的样子，盒子的样子依然在，盖子的样子在，可是他们两个连就合在一块了。可是合在一块是这是粘的密不透风，对吧？就是它两个是 totally合在一起，是完全的密不透风，那而且粘在一起是不能再分开了，这个就变成一个盒子了。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就知道其实都是搅和在一块，可是一个是水乳交融的搅和，是已经整个东西都变形了，另外一个是说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可是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而变成了粘在一块而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好，所以好，我们先讲和平的和。你去想啊，这个我现在就开始，这其实都是在讲经文里面讲的东西啊。你看这个面粉跟这个水合在一起变成面团，所以佛就说啊，如果这两样东西合在一块的话啊，它最后啊，第一个它有四个东西去告诉你啊，一个是它的这个样子，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功能啊，名嘛，然后用嘛， 然后一个象嘛，一个用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名称，最后还有它的体性。他说这四样你去探讨，你就可以知道这两样东西到底有没有真的合在一块。比如说面粉加上水变成面团，变成面团以后呢，你去想啊，我们先从样子去分析，那面粉就不是面粉的样子了，水呢也没水的样子，就重新出来了一个面团的样子，功能呢是不是也变了？它这个面团绝对没有水的功能，水可以喝吗？那面粉可以干嘛吗？那面团就是另外一个新的功能了，那名字也是不一样了，一个叫水，一个叫面粉，现在新的东西叫做面团。然后它的体性啊，最后我们也会做分析。所以佛啊就告诉你，现在这段经文要告诉你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要告诉你实相或者是如来藏这一个玩意儿是非合非合，亦非不合亦非不合。他要告诉你如来藏是不可能跟任何东西，我们先看和平的和，是不可能跟任何东西合在一块的。如来藏啊，这个见性，我们现在不都在讲见性吗？那见性所对的对面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这个外境吗？你就去想这个如来藏就是外面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外面的这个色相好了。因为我们如来藏有见闻嗅尝觉知，那这个外境呢，色声香味触法，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楞严经的经文里面都是喜欢用见性来讲，十番显见也是用见性来代替嘛，其实他讲就是如来藏，记不记得我们说这是在照片嘛，那来形容本尊。好啦，那见性相对的是什么？就是色空或明暗嘛，这个应该没问题吧。见性所对的那个境是不是就是明暗？不是明就是暗嘛。我们以前觉得明就是看得到，暗就是看不到，后来学了楞严经才知道，看明看暗，见明见暗，其实都叫做见，对不对？这个是最基础的，大家都应该是记得的。好啦，那这边他就告诉你，你去想想见性啊能不能跟外面这个名相能合吗？见性跟名相能不能合，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经文要讨论的。 so far 听不听得懂？ so far 都大家都点头听得懂，我就想要把你讲到懂。好，那现在就来讨论了，见性到底可不可以跟名相来合。我们现在来看经文，他来告诉你到底行不行。前面有一小段呢，这个讲得很简单的哦，他说阿难啊，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是破合合跟非合合，找到这段没有？这是最对吧？对对对，他说你啊，虽然已经好像搞明白了，其实他也没真的悟到了，就你好像已经之前已经悟到了本觉妙明啊，非因缘非自然，对吧？但是呢，佛就跟阿难讲，但是你还是没搞清楚什么就是那个觉啊，觉缘啊，非合合生以及不合合生，就是你好像搞懂了因缘跟自然，但是你还没有搞懂了合合这件事情跟不合合，所以我现在啊就要来开示了。他说吾今复以前尘问汝，就是以前尘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嘛，就是以外面我们这些外境啊，我们来以这些外境当例子来，我们来讨论。他说你去想啊，他说你今天有以为，你今天都还以为一切世间妄想合合，你还都以为这所有世间这些东西啊是这个妄想，这个妄想是能够合合的，那么所有的因缘啊而自疑惑，你反正基本上佛的意思就是跟他讲说，你对于和合这件事情啊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的，那么而且对于这些因缘啊，诸法因缘生因缘灭这个东西其实你还是有疑惑的，而且你还误认为这个菩提心啊，你误认为正菩提心也就是我们的真如或是如来藏也是和合而起，但是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如来藏不是和合的。所以下面这一段就是来告诉你如来藏并不是和合的。我们看他怎么说，你要去记得哦，他讲如来藏不和合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你的见性啊是跟明暗是不和合的，那你的闻性呢，你的耳朵呢，就是跟外面的通跟色啊，是不是耳朵听得到就通吗？听不到，或你这个其实是闻啊，见闻，闻耳朵是动静啦，鼻子呢是通色，你都记得，它就有十二个，眼睛是明暗，鼻子呢是通或者能够对通，要不然就通不了就色嘛。那耳朵呢就是听得到跟听不到，就是动嘛，听得到就是动嘛，听不到是什么静嘛。 哦，所以它那个味道呢也是有味道或没有味道，最后触呢也是离或合，合的话就摸得到，离的话就摸不到，这以后我们慢慢会讲。所以我们就以见性啊有没有跟明暗能够合，我们来讨论讨论啊。他说啊，则汝今者啊，妙境见经是与明合呢，这个妙境见经讲的就是我们见性。所以佛就想讨论一下，你今天跟明暗啊，我们就以明暗通色来讲，他说你到底跟明有没有，你是跟明合吗，还是跟暗合呢，还是说你今天这个有跟你的耳这个鼻子有跟通合吗，还是有跟塞或色合。我们就以 focus 在见性吧，他下面就完全是以见性来讨论，就以见性来讨论咯。反正你现在不要乱掉，你就知道说这一段你就咬死，就是知道说哎，他就是在讨论见性啊到底有没有跟明暗能够合还是非合。他讲的就这一段你可以记在那里，以下这一段就是在讨论我们的见性有没有跟外境明暗合还是不合。那他这个合就分成合跟合哦，两个分开拆来讲。第一个，若明合者，且汝观明，当明现前，何处杂见？见相可变，杂合形象。这是第一个点。第一个点是根据什么来讨论？根据我们的相，根据我们的样子。你看看呢？他说，如果啊，他的诊断翻成白话是说，如果这个自信啊，真的有跟外面的那个名相合在一起的话，那你现在去观察。我再讲一次哦，如果这个见性啊，真的有跟外面这个名相合在一块的话，且汝观明，那你现在去观察一下这个名相。当明现前，何处杂见？这个名相有跟见性杂在一块吗？这个名相的样子有改变吗？这个名相的样子有变成乱七八糟，有交杂其他的东西吗？有没有？好像没有哦。因为什么叫做见相可变？因为见性跟名相好像都还是看得非常清楚哦，可以非常清楚的去分辨哦。所以你看这个见性归见性啊，名相归名相啊，你所看到的这个外面的任何的东西，它上面有掺杂别的东西吗？你感觉没有啊。哦，这个水瓶是水瓶啊，杯子是杯子啊，好像都是原来的样子，并没有掺杂任何东西啊。杂合形象，哪里有杂合？就是说杂合形象，这个形象哪里有杂合？没有啊。所以第一段就告诉你它的样子其实是没有变的。什么意思？再讲一次，当我们的见性作用在这物件上面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物件有被混杂吗？那个样子没有啊，样子一点都没被混杂呀。可是我们刚刚不是水跟面粉和在一起变成，它应该变成面团啊，水跟面粉的样子应该都没啦，可是现在好像没有哦。那见性呢，还是依然见不到啊，见性还是一样摸不到看不到啊，所以见性也没变啊，那名相也没变啊，所以那个相这个地方已经被打破了，就并不是像水跟面粉和在一起变面团那样。从相貌上来看，这一段听不听得懂？可以啊，我慢慢来。第二段呢，从功用上面来讲，你们去想想看，水原来可以喝，面粉原来不知道干嘛，可以做什么事情。反正现在面团呢，面团出来之后啊，或者说你这样讲吧，水泥的粉跟水和在一起变成水泥，水泥跟那个泥还有水，它们中间的作用功能完全是不一样的。那现在也是啊，你去看看见性如果跟这个名相合在一块的话，见性的功能应该是失去了，对不对？就是水的功能失去了。那你看现在有没有失去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这个合而成的这个新玩意儿啊，如果它的功能啊，我们就讨论这个功能到底还有没有见的功能。如果非见者，如果它现在已经没有见的功能的话，那你现在还看不看得到明？ 应该看不到了，但是现在你是不是明明白白还看得到那个名相？所以啊，这个新玩意儿并没有跟剑啊那个功能并没有失去剑的功能。那如果这个新的玩意没有失去剑的功能，那是不是就还有剑的功能？第三个从体性上面来讲，这个地方比较有趣。他告诉你啊，如果一个东西的体性是圆满的时候啊，你去讲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逻辑。他说啊，一个东西体性很非常圆满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再跟任何东西合在一块，因为它已经圆满了嘛。什么叫圆满？圆满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你没有办法再变更好，也没办法再更变更差，你没办法再变更多，也没办法再变更少，对不对？这就叫圆满嘛。如果你还能够变化变多变少，那它就不圆满了。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圆满的时候啊，它怎么可能可以跟名合呢？就在讲说，如果今天我们在讲说这个自信如果是圆满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再跟任何东西合在一块，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跟名合的。但是如果你说他今天不圆满的话，如果他今天不圆满的话，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成立的，他就不圆满嘛，所以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你明白吗？他如果今天不圆满，他自己并不是真实存在，因为他是在变动，他不圆满嘛，所以他不停的在变化，不停的在变化，那这个时候他也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如果他今天圆满，他也没办法做合的这个动作，这个就是必见圆满。如果啊，今天这个剑的体性是圆满的话，何处何名？那你怎么哪里可以跟名合呢？就合不了了嘛，因为它已经圆满了。若名圆满，同样的，你今天如果名是圆满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跟剑合。它中间有一小段啊，其实是姜卫农写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今天是圆满，你是没有办法合的。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圆满的话呢，你是没办法存在的。所以第一段是在讲名，而那个相就是说在讲见，见性是这样讲法，而名相呢也是一样，如果你圆满的话是没有办法跟见性合的，如果你不圆满的话，你本身原来也是没有办法存在的，这是第三段。所以他也是解释从体性上面的角度来看，见性跟名相是没办法合在一块的。哦，那最后呢是在讲他的名字，其实也是同样的，见必异名。他说啊，这个见性啊跟这个名相啊两个一定是不同的东西，对吧？见必异名嘛，见性必定异于名相。杂，杂什么意思？就杂合的意思，把他们两个合在一块的话，则失彼性名的名字。什么意思？杂在一块的话就会失去了那个彼，就是那个啊，见性。性是什么意思？就是见性。而名呢就是名相，也就是说你把他们两个杂合在一起，水跟泥杂合在一块，水的名字也没了，泥的名字也没了，他们两个会变成叫什么？叫做水泥。所以见性跟名相如果杂合在一起的时候，见性的那个名字也没了，作用也没了，样子也没了，对不对？名相的名字也没了，样子也没了，作用也没了，就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杂失名性什么意思？它杂合在一起啊，失去了名相跟见性的本性，就是它原来的那个所有最真实的状况其实全部失去了。那么何名非义？所以啊，你今天再去想一想，见性有没有失去它的样子，有没有失去它的名字，有没有失去它的功能？它的功能肯定没有失去嘛，它的样子也没失去啊，名相的样子也没失去啊。所以这双方啊，名字也没有变动，样子也没有变动，功能也没有变动。所以现在说，如果你去讲何名，就是说我们的见性如果跟名相有杂合在一起的话，非义绝对是不对的。那么后来他告诉你，明暗同样的哦，彼暗与通，暗呢、啊、跟名是同样的逻辑，通跟色也是同样的逻辑，所有东西还有动跟静也是同样的逻辑，所有的外境都是同样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是不可能跟外境有任何的合的动作的，非合。所以它等于说是从名字、相貌、功能、 以及体性上面来做分析，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这样能听懂吗？ 就说讨论这一句话，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来这样是不适合的。 是，所以如果当你，所以当你觉得说这一段让你，如果这一段我们现在才，因为还有四小段嘛，一段是讲不能和，一个人讲不能和，然后第二段是讲不能合作的和，第三段是讲不是不和，第四段会讲不是不和，它的难是因为都是和， 对， 所以事实上他是不是前面也讲非因非缘， 嗯， 然后非不因不因缘，对不对？然后也告诉你非自然，然后非不自然，前面都有讲过啊。现在告诉你非和和，只是他把和跟和还拆开了，然后再告诉你非不和和。如果啊，最低消费啊，你要知道，如来藏是非因非非因非缘非自然非和和非不因缘非不自然非不和和。那你如果想要更用功一点的话，你至少要搞懂什么叫做因缘，什么叫自然，什么叫和和。那我相信你懂。因缘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嘛，自然是什么？就是浑然天成，不需要什么因缘，它就是这样一直的存在。那和合呢？好像 physically 有东西是交流在一块的，触碰在一块的。如果更用功的学生，可能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没事可干的时候，你真愿意拿出来，你愿意去到里面的逻辑去看，为什么是非因缘、非自然、非和合？我跟你讲，那时候你就有办法开悟了。如果你的 understanding 啊，这没办法，一份努力一份收获。如果你的现在的你愿意下的功夫只有到你知道非因缘非自然非和合啊，非不因缘不自然，然后你也知道因缘和合是什么意思，那你只是奠定了一个以后有机会开悟的基础。你以后真是静下心坐在那里到经文里面去仔细去想清楚为什么是这么回事的时候，就是走我们今天的逻辑，你就有机会开悟。不是说那逻辑多 powerful， 而是你竟然能够静下心坐在那里，把外面的状态全部放掉之后，进入到这个佛的中心思想。你很奇怪，你的那些贪嗔痴无明一下全没了。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为什么，当你坐在那边花了几个小时的时候，你的心就静下来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外面的趴我不跑没问题，其实外面很多事情我真的不计较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时候叫什么？就叫做你放下了。开悟就是放下，你别以为开悟是你明白了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我跟你讲开悟就是放下。当你能放下的时候你就开悟了，当你开悟的时候你就放下了。其实这就是那个姜卫农的净空老师，净空法师的老师教他的，不就是告诉你其实就是放下，就是放下二字到最后。开悟是什么？就是放下。你去想想看，我们现在无明什么？无明就是抓着不放嘛。就是你喜欢是什么？你喜欢的东西就是贪啊。你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嗔啊。没感的就是吃啊。他说告诉你就是放下，把这些东西放下就是开悟了。千万不要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智慧，哇，忽然哇塞，什么那个要五雷轰顶了，还是什么忽然要灌顶了，然后忽然要飞起来，都不是。开悟就是放下了，然后你在于一切境，在任何的状态之下，你能够自在。你先不要讲什么叫如如不动，不要讲这么艰深的字眼，你都能够自在。我们现在哦，其实要自在不容易啊。但是我感觉啊，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真实。我觉得我们在上佛学课的时候，大家坐在这边，我感觉是自在的。就是你那个时候，你没有想太多的事情，你就是很专注啊，然后很这个 focus 很重要，你就是在很清明的状态啊，然后你就是很安定的在看这个东西，那就自在，那就是自在，你就能够长时间的处于这个状态，就非常的棒。我们今天看看现在几点了。现在两点，我们今天先就讲和，讲一个差不多了。